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街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高丽蕊，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我在家不做饭，只负责洗碗，可是堆积如山、油腻不堪的锅碗瓢盆实在让我头疼，而且在反反复复的刷洗中，哗哗的水流不仅头疼，更让我心疼。于是我专门查了几个洗碗的小技巧，让我们一起和麻烦的洗碗工作说拜拜。一、用面粉去油，将少量面粉倒入洗碗水中，面粉有吸附油脂的作用，待油脂吸附完全后，用清水冲刷一遍即可。如果碗碟实在油腻，可以将少量面粉倒在油碗中，过期的面粉也可以哦，让面粉吸进油脂后刮去即可。二、淘米水洗碗，淘米水呈碱性，又含有淀粉等稀有物质，具有污能力强，且不含化学物质，用淘米水洗碗碟比洗洁精好太多了。三、加点柠檬片，在洗碗水中加点柠檬片，可以给碗碟带来自然清香，还能擦除碗碟上的油渍。如果碗碟没有特别油腻，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用水量减半。四、用盐洗碗，盐含碱可以消毒杀菌，用盐擦洗碗壁，在清水中简单冲洗即可。五、浇锅先浸泡，如果锅糊掉了，就将醋和水倒入锅内煮沸后，熄火加入2勺小苏打，等小苏打气泡消失后，轻轻刷洗干净即可。如果还有残留的胶底，就加1勺小苏打，滴几滴水，搅成糊状后刷洗干净。不爱洗碗的朋友们，用过的脏碗筷放置不能超过4小时，否则沙门氏菌和幽门螺旋杆菌就会疯狂生长。所以为了我们的健康，大家在 get 了技能的同时，也要勤快一点，用过之后及时清洗哦。我是高丽蕊，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102通烟高速进京方向，燕郊到白庙检查站车流量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 车上家里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玩个游戏还互相这样 怎么了 我今天碰胡同里的小张了小张问我玩什么呢我说我玩王者荣耀 啊、哦，这是最火的游戏吗 对啊、他鄙视我 这个玩物丧志应当学习是不是 那是我 那这么说呢也不为过但是呢只要适度就好 真的我觉得我自我约束能力还是管束能力 有吗 没看出来系统强制休息15分钟了 你呢第二台还有工作要拍呢你那晚上玩的那么晚玩到两点钟我都看见了 那不是失眠吗 行啊 你到你这就是失眠了 可我没有系统提示强制啊 我告诉你你小心你哪天到时候失明 你刚才强制没电、 哎、这就是恶毒的攻击了 没有我提醒你啊小张也可气说那个哦玩这个呀玩这个 这怎么了这到底 你什么脾气啊什么毛病、 这可玩的 我玩 DOTA 的你爱刀谁刀谁去 小花这就是你的无知了 怎么了 DOTA 也是一个游戏 用得着那种语气跟我说话吗 他可能觉得哎呀你们玩这个是不是比那个简单啊那个更难啊你们怎么还玩这个呀我比你们高级啊 小刘过来了 啊、 我玩魔兽的你玩 DOTA 呀、 这话又怎么意思呢 就是魔兽的比 DOTA 高级啊 谁给评的这个 对 小赵来了魔兽去那你玩什么呀我玩星际的 这几位是不是一位比一位岁数大呀、 啊、 我觉得他比的不像是级别像岁数你玩什么的呀 我修手机的 那跟我不一样我玩鸟的这得60以上了 你不是玩鹰吗 什么岁数 遗毒 去玩那算遗毒吗那顶多算是一种做派 那合着星际的看不起玩魔兽的玩魔兽看不起玩 DOTA DOTA 看不起撸啊撸撸啊撸看不起王者荣耀王者荣耀看不起阴阳师 不是我 怎么来的这个 那阴阳师说话了吗结果被排到最后一个 阴阳师到最底层了是吗 对啊 我觉得吧这是个人喜好问题、 哎、我觉得不是最底层因为后面还有斗地主 不是阴阳师看不起其他手游 对 可是你别这么看啊那个斗地主现在也挺火的这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他不能这么比 对啊玩游戏你比 那你要这么说我超级联赛看不起甲级联赛的甲级联赛看不起乙级联赛的这能行吗 乙级联赛看不起丙级联赛 丙级联赛看不起业余联赛的 这不能这么说啊大家 其乐无穷 其乐无穷 你看人家玩小霸王的人家说什么 嚯这岁数更大小霸王出来学习机是吧 关键就是这个嘛也没有什么谁看不起看得起的 所以这种想法就有错误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人呢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啊怎么着他一路都很顺境比如从小学习就好比别人都强他觉得你看我就你们跟我不是一档次我用的东西比你们好我的学习的东西玩都高级、一种是平时一种缺失你看我这不如你那不如你但你玩游戏你不如我 有道理 两种可能性 这俩人都没朋友 哎不容易交好朋友了 哎所以他玩游戏就不是一种放松的心态 对 有一个我记得有一相声叫高人一头的人就这种人的心态就跟他们相像什么都愿意跟人比你能吃几块臭豆腐我能吃5块臭豆腐我能吃10块臭豆腐对要说你比我就臭多了 但有些人呐他在你面前他老觉得比你高一头 对虚荣心作怪 你还没法跟他说明白了 骄傲自满说不明白 咱们院里那小许听那几个大姐聊天啊哎呀你们的孩子上什么幼儿园呢啊就咱们那个地段那幼儿园 公立、那个、 就近那幼儿园 啊公立那个、 哎、就近的 就近呐公办呐 公办的好啊现在公办的可难上着呢 没什么条件吧就是直接把孩子送过去就要哈 公办便宜 先把孩子给卖了 就收了是不是 可不就收了吗符合条件就收了、 幼儿园中午也给发苹果吗 都 你说这幼儿园管不管饭就完了 不是饭是得必须管那零食水果、你们幼儿园也有、 那叫加餐 啊也有啊 那怎么没有啊都有啊 有那个外国老师教一些 了小朋友的游戏呀、外语啊， 那一般都没有了。我怎么觉得哎，这大姐像算卦的 啊， 逮不着老逮。你有皮猴吗？ 怎么样？没有 啊，没有，那就 多的说的没有，他就哈哈一乐一番。哦、我这你这没有 啊？问我孩子哪幼儿园啊？嗨、我们孩子就随便送了一个幼儿园。 好，这更不济、随便 国际性的示范幼儿园。嗨，我们也没觉着我们特殊，倒是 那受欺负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哦、 好呢，好呢，小朋友们玩的可开心了。哎，学点什么英语？那个，你别说啊，有外国人的学校呢，那个外语啊，他就是。推动的好， 那当然了，有外国人 没法没法骗孩子哈。 反正怎么说呢，就是学校稍微远一点，但是呢，各方面条件还可以啊。 是不是是不是上每天早上起都能看飞机起落？ 啊，能。 哦， 好，那您送那多远呀、 西四这儿， 每天怎么接呀？ 这点事儿自己不能克服克服吗？ 是可以克服，关键你那孩子睡太少了。 这孩子怎么克服？ 四点钟就起床， 哦、对整脱。 国际的， 这不是国际的，也让接。您别强调这点，这让接让送啊，这一点到哪幼儿园都一样 啊。 哎呀，你们俩没法聊了。我现在那什么了啊，忙去了啊。 突然间想问他是干嘛的？ 对，您是干嘛的呀？ 啊，我是做风投的呀。 做风投的，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啊。 哎呦， 做哪风投啊？ 你现在可不知道，我们现在主抓的是医疗教育。 好啊 啊、 嗯， 然后那个 IT 也可以。哎，真的，那个现在要说吧，你挣的啊。 挣的怎么了？ 可能这个媒体就不如广告，广告就不如 IT 就不如房地产，房地产就不如金融，金融就不如这个风投了。 对呀，这行业性质不一样，您不能这么比。 就是一种合作而已嘛，是吧？反正我们这钱也多。 不能啊、多少钱啊？ 不是，我们自己自身就带钱啊，我们。 哦，自身带钱，出门得带钱是吧？ 我们看创业者，谁要是这个年轻人的梦想燃烧起来了，来一个，来一个， 点一个是吧？怎么抽烟呢？ 我们就助燃一下啊。 嚯，您留神吧。 行行行，咱不是说有什么鄙视链啊，姐就给你们讲讲社会的道理。 什么道理？您的道理我们都听不懂，也听不进去，您别讲了行吗？我跟你说，再不进孩子回不来了。 哟，堵车了。哟，我们宝贝儿得晚饭 坐飞机的都赶你前面了。 这幼儿园不管晚饭的。 现在啊，信息爆炸进入了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个体封闭的世界被打开了，暴露在咱们面前的呢是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您看，从朋友圈里您就可以发现这么一个效应，仿佛一个剧场。美国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经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中说到这么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出戏，社会是个大舞台，社会成员作为表演者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观众面前塑造被人接受的形象，所以每个人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竭力表演。人际互动中，不管个人具体目标是什么，兴趣始终是控制他人的行为，特别是控制他人对他的反应。这种光鲜亮丽的生活形成了一个参照体系，有这个体系是不是必然就应该出现鄙视链条呢？我们觉得似乎也不大应该。 因此鄙视链在各个领域的泛滥，折射的其实是人们追求鄙视链顶端幸福生活的焦虑，每个人都被这种焦虑所裹挟着，人们双眼死死地盯着鄙视链的顶端，可是往鄙视链的每一级攀爬都显得那样的困难重重。 所以说到底，鄙视链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于往往将个别的当作参照系，用来衡量普遍情况，显得不尽合理。不过它折射的确实是人们向上的渴望以及渴望不得的焦虑。哎呀，孩子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个好学校，这国际学校， 您还要攒点钱， 攒钱就得谈几个项目啊。这个项目、现在整体这个项目不好谈呐、 啊。您不是风投吗？ 哎呀，我已经疯了， 我个风投啊。 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你们小的时候，我通过观察你们的日常行为，就推测出了你们没有天赋。 我们也观察你了， 你还不如我们呢。 你观察我们没有什么天赋。 你那会儿懂什么叫日常行为吗？ 善于交际不行吧？说个话磕磕巴巴，磕磕巴巴说不上来。 哎，但是我们嘴里绝比你利索，不信你跟我说，钻桌子底下。 钻桌子底下。 你看完了吧？ 错了吧？ 完了，钻桌子底下。你看他都听出来了。 桌子，钻钻钻桌子， 钻 桌 子。哎，你这 你看。说的 不是不是，我在模仿你一个 啊， 钻桌子底下。 不要模仿我自己说，周飞。 钻桌子底下， 你看 吧。哎，大磊， 钻桌子底下，反推你小时候就知道什么样。 没有，钻桌子底下说得很清楚吧？ 别来这套，现改三遍。 藏窗帘背后，圆。 藏窗帘背后怎么了？ 周飞， 藏窗帘背后。 他是这句不行，他是这句。 藏窗帘背后， 他是这句不行，你是这句不行，别来这套了啊！ 藏窗帘背后， 你们俩都不怎么样。 钻桌子底下， 别自证了。已经错了， 这样的小孩子看得出来吗？不善于交际，不善于。 他就是嘴不利索，怎么就不善于交际了？ 对，你嘴都笨成这样了，你还不还教呢吗？ 但是这样的孩子呢， 看这里，看这里， 头发那三撇，这个胖孩子呢，从小就没有一副美妙的嗓子，来唱一首。 这个我长大倒仓变身的时候长横了。 你这是哪壶不提 提哪开？ 对，提哪开呀？你这是 这个我不能倒退。 嗯， 你不能说这人，你看这人长大了这模样，你想他小时候，这不能想，有时候小时候挺漂亮的，长大的不好看了，对不对？ 说谁呢？ 除了你还能说谁呢？ 我跟你说，像我这样的小孩，天生一副好嗓子。 嗯， 小孩， 黄龄般的笑声， 就在这儿吹吧。人是黄莺般的笑声， 来 黄龄般的笑声， 他是黄，他是黄龄般的。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不 给大家， 这叫吹牛，谁不会？ 真是，我说的是什么呀？我就说。这个你当然没有这个天分，你可能有别的天分。周飞也一样啊，虽然说交际能力差，动手能力强啊。 这 个小 哥打架 了 是吧？ 动手了，还动脚， 就打不过踹人家。 交际不过动手。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你顺应天分，你有可能取得很好的成就。 对，小花，我估计你就是没顺应你的天分，所以今天才只能沦落到这个地步。 你本来绘画挺好，但非要去绘画去。 废话去是吗？ 对，废话去。 耶鲁大学发布了孩子潜能自查表，我就看通过孩子日常行为，他怎么能够推测出天赋所在啊？ 对啊，怎么推吧？ 人说了，背诗和有韵律的句子时很出色。这怎么讲？句子 就说说诗啊，就是好多单念诗啊读诗啊没有感情，就很平常。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高山也苍穹，就这么念。 那应该呢？ 有的孩子白日依山尽， 黄河 入海 流。 这是孙悟空看多了。 啊，那有韵律的句子，你比如说， 比如说， 六月六啊，六月六。 哎，对对对，我刚想说这个。 打六九头。 哎， 同仁堂啊，那开的本是个老药铺。 哎，这都是有韵律的，这是有节奏的。 早请早到，晚请晚到，如若不到，怎么样，王大雷？ 你不用难为我，你嘴里不一利索，你就推给别人。铜锣相叫 啊，铜锣相叫。 哦哦， 这是一种啊。还有呢，就是小孩注意你的愁闷或高兴的时候的情绪变化，还做出反应。比如说王大雷愁闷了，小朋友，哈哈哈哈， 这是幸灾乐祸。 这是什么天赋呢？ 这就是从小幸灾乐祸。 那是怎么着？你们的意思是？ 应该，你看我都是这表情不好，他应该同情。 哦。怎么家里？ 嚯，这孩子懂得真多。 都好吗？ 怎么嫂子？ 他老问到孩子。 嫂子，我有话说。 哎，等会儿吧。 如果大磊要是这烦着呢，这孩子应该给他讲个笑话。 这孩子应该躲住去。这有眼力劲儿。 那这可以推测他什么天赋啊？就是看人家的表情、情绪做出反应。 观察力。 观察力敏感。 对，总结，你看他能知道喜怒哀乐的状态。 那适合干什么呀？ 犯罪侦查、 哦、 调查研究、哦、细致入微， 望搞中医， 那不是 望闻 问 切 吗？ 望闻 问切 主要在问这。 那如果他常常问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小行星不会撞到地球啊？那你们说这样的孩子以后适合干什么？ 研究啊， 研究。 牛顿老这么问啊，这苹果为什么掉地上啊，不往上边掉啊？ 谁告诉他的呢？ 自己研究出来的呀，万有引力。 那你是说做科学家适合了？ 对呀、啊，科学家不一定成，但最起码适合干这个。 那主持人不行吗？就比如问嘉宾，哎，你们俩这恋爱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都是八卦问题。 对。 时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大 对 呀、 啊，你怎么 时间就是从那个 有狗那年 捡屎时候开始的吧？ 捡屎的时候。 那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于他来讲，不是有一个科学性的思考的启蒙作用？ 嗯，肯定有啊。所以我就说嘛，他适合搞科研嘛。 嗯， 科主持人。 你怎么老忘不了主持人、哎、嘴里不利索不行。 第二个也是主持人，你想想，很注意你高兴或愁闷时候的情绪变化，做出反应，主持人吧。 第一个也适合主持人， 哎，背诗和有韵律的句子的时候 口条得顺溜， 走路的姿势很协调，随着音乐做出的动作很优美， 还是主持人 跳舞啊， 这是综艺型主持人。唱歌的时候音阶很准， 那是歌唱类主持人， 音乐频道主持人。 他经常会问打雷闪电和下雨 天气预报 怎么回事， 对对对对， 如果你用词错了他会及时纠正你，标准主持人啊。 嗯， 他很早就会系鞋带，早就会骑自行车， 幼儿 体育节目主持人的 幼儿频道主持人。 他特别喜欢扮演什么角色或编出剧情， 文艺节目主持人的 外出旅行的时候能记住 旅游节目主持人的 他能精彩的讲故事， 这 所有类型的主持人。他善于把动作和情感联系起来，比如说他会这么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兴高采烈， 这是婚庆主持人。 嗯，刚才所说的这些呢，罗伯特说了，如果他在哪个条上表现突出， 哪个条 代表呢，他可能有很好的语言天赋，有的是很好的音乐才能，有的是逻辑方面特别好。 我怎么感觉哪条都没我呢？ 你不是身体动觉吗？身体动觉才能不是不错吗？ 出旅行 时他脑袋晕厥， 喜欢各种乐器。 这个专家说了，在第十八条表现突出，代表有很好的音乐才能。我看了十八条是对不同的声音发表评论。 嗯， 那下面我们请周飞对以下几种声音做出评论。 好 啊， 真是饿了， 你还懂这语言呢？ 是，继续。 没在家。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习惯你的感受，一直习惯你的轮廓，一直习惯你的笑容拥抱我 baby， 一直习惯你的温柔，一直习惯你的啰嗦，一直习惯你的快活感染我，其实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一直喜欢你的沉默，一直喜欢你的承诺包围我 baby， 一直喜欢你的热络，一直喜欢你的轻松，一直喜欢你的双手牵住我，一直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行驶缓慢，东三环外环方向华威桥北有事故，造成后车较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阴有小雨，偏东风3级左右，气温26到24度，登山气象指数是5，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比较舒适。今天云量较多，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16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在 东家街坊， 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娱乐七十二变， 在街酒吧里，咱们仨就应该努力的发扬南京警方抓获的那名盗窃嫌疑人的风格。 盗窃嫌疑人的风格，咱得发扬，就是咱仨学坏呗。那你去小花，我们作为检举，我们还学好。 别介，我是说发扬他主动抢单的这个风格， 就是他平时是开车的，然后主动抢单 啊。不，就是大家聚餐买单的时候，他每次都抢着买单 啊。抢买单，这个风格 可以发扬， 有点圈眼啊。 得了吧，小花啊，是只要白吃，不管对方是好坏人 啊，那 是贼请他也愿意吃去。 不是啊， 你琢磨他抢着买单，钱哪来的？那就是说不好处来的吧。 没有，他买单的时候还不是盗贼呢。 哦，信用卡， 信用卡， 如果是自己的信用卡，怎么刷也不算盗啊， 不算盗刷啊。 在我身边，我就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像你们二位，信用卡都没有。 对，你碰不到。 抢单，一说要买单，藏窗帘背后，钻桌子底下，装糖尿病。 装糖尿病跟买单有什么关系啊？ 不， 糖尿病当时就犯病，眼一翻腿一蹬，假装就晕了。 这不是糖尿病，这是脑血栓。 得装脑血栓，没带钱包了，什么手机丢了，哎呀，都装。就咱们几人吃饭呢，我就没见过咱们有这么热闹的情景，就抢着我来，你这么看不起我啊，我来。 小孩， 你敢？ 你这些骗人的手法你怎么那么熟悉？ 什么叫骗人的手法呀？人有这么抢单的？ 现在啊，微信里边就 AA 制了。 哎，这是大多数，其实这也最好， 最好了。咱仨拉一群 A 这个6.8块钱。 6.8，那你怎么算啊？ 6.8，不用 算， 才6.8，多少？ 除3除不开，你怎么算呀？我就问你， 除不开， 你说是除不开。哎， 我就想问问你怎么算呀？ 谁就不能多拿出一毛吗？ 你怎么从来没有当过那个谁呀？ 好。 行， 以后我也不跟你们吃了。 哎，除费了，6.8除费了。有时候这朋友也分，有一个有钱的朋友， 哎， 他这个确实不算什么。 对， 你说， 不是 周老板哪天火了，趁几十个亿，超， 别拘束， 对， 别拘日子，别拘日子， 就是趁的都不是钱，全是数字，对吧？你花个仨俩的算什么呀？ 随便就包个机出去玩，坐那个头等舱，请那个结巴们。 包飞机， 私人飞机行吗？ 私人飞机好像没有太大的， 我就好坐， 没有大的， 我就好坐那左前方， 就是驾驶位。 嗯， 就摇着这个山楂酒， 摇着这个松梅汤， 哎， 摇着这碗炒肝， 对， 包着飞机喝山楂酒，这都是自己弄的是吧？ 左手拿大碗转着喝，喝那个炒肝转着喝， 吃着 这飞机的味儿啊， 无所谓，这私人的嘛， 私 人无所谓。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男子为什么他信用卡透支呢？就是因为他每次聚餐的时候装大个儿，装有钱，装款、 哎。这样人我见过。完了事儿以后假装喝完酒跟那儿摔钱包，就是有钱，就是有钱， 当当的响， 看看 钱包外包铁皮的，当当的响， 把钱包打开一看，这现金不够，刷卡，然后就假装喝多了不行了，然后呢记不住密码 啊， 哎呀，这样 你说的是没付钱，人家这个嫌疑人人家是付钱的 啊，付钱的， 次次都付钱， 这比我说的强多了， 极其爱出风头 啊， 人一多就人来疯了，这得有我，吃完饭抢单的时候他就跟人玩了命了，就钱包里摔得巴巴巴的响， 这个人啊以前被人瞧不起，心理上 有 缺失， 有点阴影， 所以呢他就仗这个挽回面子，而且没什么朋友，来着这样聚帮人当朋友， 靠请吃饭然后聚朋友， 对， 嗨，谁把他当朋友啊，都当冤大头嘛， 对啊，正常啊， 不不不， 他这么认为， 其实这事儿吧就是也未必啊， 有个有钱的朋友还是不错的啊， 对，周围的朋友不会觉得他不好， 那倒是， 对，这 我也愿意跟这样的人出门， 对， 像他们这个文艺圈的有时候他来钱来得快， 我不是一个美食家吗， 不你是两边跨着呢，但是花钱有时候也就如流水啊， 对对对， 就比如说像那个夜店里面经常是你们文艺界的人士，这个 其实不 包厢， 我跟你这么说啊， 那叫包场，包浆没多少。 我跟你这么说啊，真正搞艺术挣钱的人，不舍得花钱， 是吗？ 除了 那你的钱都干嘛去 呢？你听我说，除了那些呢，就是突然间火了， 哦，突然间火了， 突然间火了那种， 自己都有点意外， 哎，自己都意外那种，哎，那种人就搂不住了， 哦，搂就是 对， 暴富的时候人心容易失衡。 你要是想玩，跟这帮人一块玩， 可是这样的人容易对这个层次各方面都容易差一点， 哎，差一点。但是呢， 你将就， 他会拿钱弥补你的。 你不是没喝过 XO 吗？没喝过那个人头大马吗？ 马牌 人头大马，你喝过？ 就是你不是没吃过那么大果盘吗？ 两说别说那么大龙虾，我丢人，我没吃过那么大果盘。 那么大果盘，完全要看包厢多大。 对，你要知道在那种地方， 里边就是葡萄、西瓜跟香蕉，这有什么？ 40块钱的卖400呀、啊，那果盘。轻易的你在那儿，你掏不出这钱。 我跟你说，我上自由市场买的果盘比他大， 不是一样事儿的，跟你说。啊，你东北话不是一样事儿的。 不是， 你绝对能成为那个暴富的人。 意思 就冲你这嘴的话， 大喇叭当当音乐，哎呦，震的那大 广场，互相搂着。 这里400块钱的果盘，你说你得多长脸？ 有这个造型的时候，那果盘还没卖这么贵。 对， 这个人呢，巨富。 终于又说这人了。 不知不觉累积下了信用卡上的18万元的巨额卡债。 你差点被卡死吧？ 一般咱们也就欠个3-5万呢，是吧？ 3-5万你都打一奔儿， 3-5万咯噔一下， 这18000的也就到头了吧？ 胆小， 我这人是会过日子，老年间。 他这个透支18万，也就是说这一张卡是吗？ 也不好说呀。 累计额度有可能。 哎，对，你这个细节发现的好。后来他为了还款呢，就想出了一个卑劣的方法。 什么卑劣的方法？ 偷盗。 哎呦， 行窃。 这一下就是走上犯罪的道路。 对，偷了一个笔记本，偷了3部手机，总价13000， 洗劫了一个小旅馆。 他那有监控也容易逮着。 关键这个人挺逗的，几乎每天晚上入住南京各个地方的小旅馆，都是凌晨离开的。 这是有可能啊，赶早班飞机、早班火车的就得早走。 那个他肯定是为了偷东西方便嘛。完了，民警就决定守株待兔，后来呢，被一举擒获了。其实这个人吧，我觉得，这个人 你还是很喜欢的是吧？这个呀，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好逸恶劳，追求享受，不量力而行， 好面子， 对呀， 好炫耀。总结起来应该是最愿意结交这样的朋友。每次吃饭抢着买单，信用卡从来不透支，还特别喜欢交朋友。每次呢，在咱们面前很好面。 不是，你刚前三个说的都挺好，好面这个呀就别了，前仨就全没了。 刚才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南京警方抓获了一名盗窃旅馆客人财物的犯罪嫌疑人，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我觉得这18万未必是都请客了， 不，这十八万里是还有利息， 他可能还 买啤酒， 买别的东西， 买炸鸡、洗发香波、浴液，这都得花呀，刷卡 一个， 四百大果盘， 买一千个，这就四十万没了， 来 太不会挥霍了， 买批发市场都够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欢迎来接酒吧。哎，大磊，周飞，你们应该先说说传统煎饼里面应该包含什么？ 传统煎饼里边应该包含面。 嗯 啊， 没错吧？ 还有鸡蛋， 说对了吧？ 他的意思是包着什么？ 哦，里边是吧？ 对， 里边 裹着什么？ 裹着，首先说啊，有这个薄脆，这是肯定要有的。 对， 然后剩下的呢，葱花、香菜、 酱。 一般来说就分两种嘛，一种是果子，一种是薄脆嘛。 啊，那你说那是天津那种 果子就是油条嘛，相当于。 北京卖包油条的极少，基本都是薄脆的。 我还是觉得薄脆好吃。薄脆它不同于油饼，对吧？ 对， 油饼啊是更厚一点、软一点，薄脆哎，绝对是要这吃的就是脆劲儿。 对对对， 这炸薄脆是技术活。 我长时间的研究过煎饼，我认为 长时间的研究，你干嘛花样？ 在旁边看呀。 那算研究啊，那就看嘴，哈喇子下来了吧？没钱，小时候净干这事儿。 谁说的？煎饼多少钱才五毛一块的？ 您说五毛哪年？我 小学呀、 啊，小学我都没赶上五毛、啊， 小学 我赶上过两块钱的，哎，一块五两块我赶上过。你还没吃过煎饼吧？哎，我说你没吃过煎饼， 吃过也许吃过，贵的比咱大。 我想起来，好像是一块五。 我爸，你那五毛啊，那是再多加一鸡蛋，加五毛。 我长时间的伫立在那里， 还看嘴， 我记住了它的一道一道的工序。哎，你们听听啊，就是先把那个面兑上水，然后开火，完了以后一 面和面在家都和好了， 他从人家就开始看了。 哎，不是生面加。面粉加水吗？ 啊，不是，里边不光有面粉，还得有豆面。记住了，光一种面是不行的。 还有豆面，然后呢，拿一勺放在那平锅上。 哎，那叫篦子。 我拿在一个篦子上面，完了以后拿一个那个锤子。 锤子砸呀！这煎饼打铁似的，跟砸薄的。 那是 抱着拿那锤子瓣儿。 那叫瓜子。 九齿钉耙。 那叫瓜子。 好吧，好吧。 什么专业术语都不知道，你还看呢？你这一天怎么看呢？ 就是那个形象是那么样，转一圈嘛，起来了，然后拿那个铲子两边一铲一翻个吧，然后开始抹酱 啊， 咔咔一刷，甜面酱吧，有辣酱。 你看啊， 酱豆腐 啊，有点酱豆腐，对对对。 你刚才搁鸡蛋了吗？ 他这个煎饼不搁鸡蛋，他煎饼是不搁鸡蛋的，他吃的， 你翻面的时候， 你这位他那是一块五了吧？五毛，他为什么要五毛？他光要那饼。 哎，大妈，你好像没给我搁鸡蛋呀？ 他光要饼，他要那面饼。 哦，对了，搁鸡蛋呢还得 啊，是吧？ 完，拿在那锤子都倒过来。 怪不得你挣那么多钱 呢。锤子，那又是锤子，小 腕儿都没转。 你那是不是这是砸出来的铁煎饼？ 你得先拿那铲子，啪，先给他再翻回来。 啊，对对对嘛， 磕上一个鸡蛋之后呢， 然后刷酱吗？ 对，刷酱， 撒那个葱、香菜。 葱啊，今天得说明白了， 嗯， 到底应该撒哪边？撒鸡蛋那面， 鸡蛋那面， 对吧？ 对呀， 打上鸡蛋以后刮平了，撒葱，然后呢翻面， 对， 让葱烙一下， 让葱贴上锅 加热一下， 加热一下， 对， 然后在这面呢刷酱， 刷酱， 搁薄脆， 哎， 对对对， 然后跟叠被窝似的，啪啪一叠， 对，很多人呢烙完弄完鸡蛋以后就翻面了。 嗯， 翻面以后呢， 在那边撒葱， 在那边撒葱， 哦， 葱都是生的， 都焖在里头 啊。 那么这酱在哪儿啊？ 酱在葱上头啊。 先弄酱，然后再撒葱。 哎， 那葱是没熟， 葱没熟， 隔着呢还。 然后那个摊煎饼那人呢，我说您这葱怎么搁这？哎，有人喜欢吃这边，我说得了吧，我说你给我翻那边去吧。 那已经搁了怎么办？ 给那个后边那喜欢吃这个的， 后边那位等，眼巴巴的等。 我说你是不是没吃过？ 你就在后边的吧。 我那连鸡蛋都没有， 他是没有鸡蛋那个。 你们吃过什么样的比较特别的煎饼呢？ 特别的煎饼，我跟你说，现在发明的有专门的特色的， 嗯， 什么这个宫爆鸡丁的， 哎呀， 然后这个孜然羊肉的，反正各种口味的多了去了。 这是按晚餐吃吗？ 我吃过一个煎饼，它里面撒的香菜、葱花，还有榨菜。 现在五花八门，有搁肠的，有人觉得不够咸，愿意加榨菜，这是按那个灌饼的方法。 你们知道吗？北京黄金地段说有一个煎饼摊的大妈。 黄金地段， 嗯 啊，北京的一个黄金地段说有这么一个煎饼摊的大妈火了。 有一个大妈卖煎饼， 哎，这顾客拿到这个煎饼果子之后呢，就认为大妈少给他打一鸡蛋。 哦，就是说上面看特别少，感觉是吧？ 跟你那是一样， 但是没有， 你看这便宜，因为便宜是吧？ 啊，你看这一块五的， 大妈就辩解，后来忍不住都说了一句：“ 嗯， 我月入三万，怎么可能少你一个鸡蛋？” 他要这么说，我就要说一句，那就是因为少了每个人一鸡蛋，所以他才能月入三万。 哎，那你这有点黑化大妈。 你看、 啊、大妈说这话本身就不是在正理上，他你月入十万也可能少我一鸡蛋，这忘了这很正常。 嗯， 人的意思，我三万块钱的收入，我至于亏你的钱吗？ 所以 我说你少给我放一个，是你忘了放， 不是说你故意的， 对 吧？你可以说我确实没少放，或者我鸡蛋小，这都可以是成为理由。您看着不像。那你不能说因为你挣多少钱这事儿不成为理论联系。 对， 大妈想多了。 对呀、啊、 他想歪了。 你我月收入十万，我可能不交一块钱停车费吗？ 可能那小伙子态度让大妈误会了。 对，不是，这大妈肯定觉得这小伙子呀，这意思是那个 奸商， 你是奸商。 对 对，所以这大妈呢，就拿我是一个月收入三万的人，我才不是奸商呢。 你月收入三万，你干嘛还卖煎饼？ 对，不是，问题就是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喜欢， 怎么得来的这三万呢？ 你管着吗？我挣钱合理个把。 一个月他能卖出多少套煎饼呢？ 那就得看客流量了吧。 三万套， 黄金地段， 嗯， 卖黄 金地段。你就算是流量一般的北京地区的这个鸡蛋灌饼，咱们先以鸡蛋灌饼为例 啊。 一般来讲，早上七点到九点，六分钟一锅，一锅十个。一天呢，平均三十锅。 你说这是什么东西？ 灌饼。 灌饼可以一下摊好几个，就是烙跟烙烙 十个。 煎饼没法唰唰唰十个一块摊，那这不太可能。嗯， 反正算出来的话，是灌饼也能够有三万二呢。如果是、 嗯、 一个特别繁华的人流量大的地区，但是呢，我觉得它不是净收入，是它是月营业额。 是。 你还得去 那 些租金啊，还有这个 损耗啊，他那、 啊、 你要这么说，核算成本多了是了啊。 估计每个人实际上能挣个一万多块钱， 那不止 一万九，行吗？ 又不给我、啊，你对付什么？ 所以这么一算呢，嗯，我觉得大妈月收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啊。 月收入肯定没问题。 少鸡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 那不白说了吗？谁也没考虑他收入。去休息吧，小伙儿，你聊他干嘛 去？我跟你说，这条新闻啊，我觉得就是想骗咱们去卖煎饼。 说他让你去买煎饼 啊？但是我已经上当了。 看见没有，周飞已经订单了， 买煎饼、啊、 买煎饼锅了。 我还是下鸡蛋， 我得先弄一个那个大圆锅呀。 哎，对，你还弄几个锤子。 锤子 砸锅用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会懂，我就是要你心机，我恋爱。